咁啊，以边一门而进入啊，可以得成佛道啦。所以现在柯南啊，就系顶佛咧慈悲嚟到开示啊，个慧愿如来个不舍大悲。咁啊，其实佛啊，时时都系大慈大悲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出于世啊。咁啊，若是佛舍弃呢个大悲大慈，佛就唔会出世时嘅度众生，因为一切佛大悲圆满，观一切众生啊如一子地，所以先至出世。因为佛嘅大慈悲系过于父母，咁啊父母嘅慈悲，佢只能够惠及自己嘅儿女啊。咁啊儿女之外咧，咁啊佢就未必咧系关心。但系佛就唔同啊，系普云法界众生而出世，就等于话佛啊出世啊系为化度众生而来。唔单话对嗰啲有缘所谓善心嘅众生，佛要化度啊，咁啊即使对于嗰啲恶业重嘅众生，佛咧亦都特别化度，因为佛嘅慈悲对于恶业重嘅众生，如果你唔化度佢啦，咁啊岂不是佢会堕落？所以佛咧，唔单话化嗰啲善嘅众生啊，亦同样特别系化呢个恶业重嘅众生。所以呢个戒经里边讲，嗰个弱者恶众生，则名犯戒喎。咁啊，说明我哋行菩萨道者咧，化呢个善嘅，尤其是特别啊，要化呢个恶业重嘅众生。所以佛呢永远不舍大慈，即是我聚会诸蒙暗者，咁啊一切众生都系属于暗门啊。《圆觉经》里边讲，佢话一切众生生无畏目，咁啊其实众生呢有畏目，只不过俾嗰啲烦恼啦蒙蔽啊，咁啊非则有啊，此则呢系无。所以每一个众生，佢有佛性，亦都具足无量嘅功德，但系自己不见系不知，犹如一个盲眼嘅人啊！佢坐呢个宝藏之中，佢都见唔到嗰啲宝藏一样。咁啊，阿难，现在就请佛开示我哋嗰啲同类嘅初心嘅所谓蒙暗者。就捐弃小乘啊，就不获如来无如涅槃，就本法心乐。咁啊，捐弃小乘就系阿难等向来啊，都系发呢个自利嘅小乘心。咁啊，不顾他人，咁啊，不发心入呢个五浊恶世嚟度生。咁啊，现在由于文佛嘅鼓励，所以放弃嗰啲小乘啊，而发呢个菩萨嘅大乘心。但系小乘嘅习气啊，力量都好重，所以佢求佛开示啊，睇下点样先至可以捐弃嗰啲小乘嘅习气啊，而不获如来无如涅槃嘅本法心乐。咁啊，如来就属于能证之人，咁啊无如涅槃就系属于所证之法，咁啊涅槃就系有四种，第一种佢哋自证清净涅槃，就系一切众生佢自证本来清净啊，就系涅槃。所以加说佛说，咁啊一切众生系心清净啊。佢从本无生就无可灭，不众生就不生不灭心，就与佛所证嘅不生不灭啊，系无二无别。所以上文讲咧，佢话得之以心，则本了明净啊。咁啊，众生之心本来了， 本来是明，本来是静啦，咁啊属于自性清净涅槃。咁啊第二系叫做有余涅槃啊。咁啊乜佢哋有余咧？就系嗰啲异性人，佢虽然断咗呢个三界嘅烦恼障，但系其余出世嘅所知障咧未断。咁啊，佢虽然断咗呢个三界之因啊，但系佢仍然在世、哦。佢未曾入灭之前，咁啊，佢仲有呢个色身存在啊。所以话呢个止惑嘅烦恼，虽然系断咗啦，但系果惑嘅色身仍然系存在。咁啊，既然佢仲有呢个色身，所以需要饮食啊。嚟到加以调理，不然嘅话咧，佢个色身就会有毛病。咁啊，所以佢虽然断咗烦恼，尚有呢个果报身啊，未曾灰身灭智，所以就叫佢做有余涅槃。咁啊，第三咧就叫做无余依涅槃，就说明佢唔单断咗烦恼，佢亦都入灭啊。所谓舍身入灭，灰身连枝，咁就叫做无余依啦。咁啊，第四个就无智嘅无依大多涅槃，就系话以大智个空明，所以不住生死啊；以大慈悲普浮，所以不住涅槃。生死涅槃的二阶不住，即系十方大觉。所证之道，咁就叫做系无智无依嘅大波涅槃。咁啊，现在文中话佢话不获如来无余涅槃啊，就系欲想得到佛所证嘅究竟之道。咁你若果想证此道，你就一定要永尽烦恼，所谓众善即愚。咁先叫做无余涅槃啊！但系果就不离因啊，因中就系本初发心，即时系修行个初步。咁啊，于呢个本因地中发起修习妙止观之心。咁啊，路咧就系修行所力之处，就叫做路。嗱，咁啊，发心就不是路啊，路就不是发心。现在由发心修行相应，所力之路咧就共有55位啊，叫做真菩提路，亦名叫做妙菩提路啊，亦名叫做妙庄严路。咁你阿难上来发愿，话愿今得我成宝王咧，咁当然你就想成佛。咁啊！現在你要細心思維，你想立即成佛啊，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！所以就求佛開始啊，成佛發心修所進嘅路，咁啊，從此就退而自修啊，咁啊，成佛就有希望啦、啊。所以話千里遠行，都不離最初嘅一步啊！又如《花严经》所讲，佢话初心究竟啊，就易不易？佢话如是易心，就系初心难。嗱，我哋初发心，就以生灭心为本修因啦。咁我哋所证嘅究竟果咧，咁亦系不生灭嘅佛果。所以初发心与究竟心咧，名字有两个。实际上咧冇乜两样，所谓因都不生灭，果亦不生灭啊。但系如是二心嘅初心难啊，等于话你想证不生不灭嘅佛果菩提，咁啊你因中所发嘅心啊，咁啊亦都要不生不灭。咁我哋点样先至发呢个初心呢？系一件好难嘅事啊！我哋要亲近一件知识。明白呢个理论之后啊，咁啊亦都要确定有一忽嘅修持，然后先至领悟呢个不生不灭啊，咁啊然后先至依此不生不灭咧为本修因而证呢个不生灭佛果菩提， 所以初心究竟呢，疑心之中呢，以初发心呢，是为最难。咁如果我哋初发心时发得正呢，发善呢，发得了啊，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呢，咁呢个不生灭嘅果呢，你就唔使忧心唔得啦，就好自自然然嘅如是不生灭之因，就可以了契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。个另有学者嘅从何之福求之翻译，咁有学呢，如果小乘法啦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都明为佢哋有学位，因为未证四果阿罗汉。咁如果证到四果阿罗汉啦，咁啊名为叫做无学位。咁如果大乘个菩萨咧，就明为佢哋有学位。咁唯有成佛啦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啦，就名为佢哋无学啊。咁现在文中话有学呢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小乘所谓初心嘅凡夫，以及呢系初果、二果、呢、这个三果圣人呢，通名为佢哋有学问。有学嘅位置，从何施福求之攀缘，此就请示啊，降伏烦恼嘅方面，就系话依从何一法，先至可以能修摄啊。以及降伏无始时来这个攀缘妄想呢，那么往昔的攀缘就不如现在这一念攀缘心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攀缘心，亦都不离于无始的一念的攀缘。那么我们现在现前，我们想东想西啊，不南不北啊，这种这样的念头呢，就名为叫做攀缘心。那么这个攀缘心呢，是彻底虚妄的，所以亦名叫做妄想啊，亦名叫做烦恼障，亦名叫做痴迷啊。那么通常讲呢，就是叫做无明。那么现在阿难问佛，那么如何啊，这个怎样才是可以能够降伏我哋无始时来啊，呢、这个颠倒攀缘心呢？若是我哋能够将此呢个颠倒攀缘心降伏，我哋就可以得陀罗尼，就入佛之见啊。咁啊，陀罗尼，中国话佢就总持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呢个自心本性里边啊，能总启发，能够持无量意啊。咁啊，无法不具，咁无得不异，咁啊叫做总持啦。咁啊，佛之见咧，佛见就系一切总持啊，佛见就系五眼圆明。咁啊，阿难在此问佛啊，咁啊点样嘅降伏？咁啊，无始呢个梦想攀缘，而得到啊陀罗尼，而进入呢个佛之见咧，咁啊在此之问啊。就是有两种的意思，第一呢，咁啊阿难欲捐弃小乘，所谓不获如来，无如涅槃，本发心罗，所以向下佛就发出第一种的决定义，你应当审观因地发心，以果地觉就为同为异啊，咁啊佛就开住佢。要以这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才可以进入如来这个无余涅槃。第二就是阿难请问，从何之福求之攀缘得陀罗尼入佛之见，佛呢就向答复的第二个决定义，就教佢审详呢个烦恼根本，就系话你欲想降伏啊，所谓无始时来呢、这个攀缘妄想心，你就应当要细心观察，究竟无始时来呢、这个攀缘妄想心啊，系点样生起嘅咧？佢又住于何处咧？咁啊，呢个攀缘妄想心啊，是作何形象呢？是去向何从呢？ 你就应该要好好地呢要细心去观察一下。咁一般嘅众生所以终日攀缘，就是由于佢唔审详观察，任由呢个妄想心去流浪啊。咁若是我哋细心而家审详观察，我哋就知得呢个攀缘心是不可得啊。点解呢？因为一心就无二用啊，好似个手掌向上，如果扑低都是呢一个手掌啊。好人坏人呢都是那一个人。咁如果个循规蹈矩，咁呢个人我就话佢是正人君子，就是个好人呢。咁如果突然间佢改变主意啊，佢为非作歹和无恶不作，咁我哋就话佢系个坏人啊。所以好人与坏人都系呢个人，只不过一念心呢睇佢点样趋向。佢吹向善，我就话个好人呢；如果吹向坏啦，我就话佢系一个小人。咁我哋呢一念心，是攀缘，抑或唔攀缘啊，亦都系呢一念心啊。我哋若是能够点心恻意，咁就非正得成正啊，可以为正嘅为缘。若是我哋一念个坏主意啊，所谓放心纵欲，咁就非染成染，就成为地狱饿鬼畜生啦。咁啊，可见观心一法最为重要啊！我哋若能观心，咁啊，一切功德都悉皆具足圆满。所以《花严经》里边讲，咁话无上菩提啊，就以心为本。若是心若清净，就话一切善根都皆得圆满啊！咁啊，无上菩提即欲成则成。所以修行人啊，你欲想得到呢个心净解脱，你就应该要常量啊，自己呢去参究自心，要常常观心啊。咁啊，若能参究自心，你嘅心净清净。若是我哋唔参究自心，就成为染污啊！所以大乘心地观经里边亦都讲，佢话三界之中就以心为主啊！咁啊，若能观心，咁啊究竟解脱；若是你不能观心啊，咁就永处田祸。咁就可见观心啊，为学佛嘅根本。亦即是呢是多惹多罗蜜，因为学佛的目的就为正自心，那么我们想正自心清净呢，你就要常常观心啊，就要常常参究啊自己这个本性。所以《列盘经》里面讲，他说若能观心就名为上定啊，那么这是九灵严大定，能修此定者无行不惧，就无失不避啊！佢话作自语语就五体投地，再会一心就处佛慈子，此就安啊！咁啊，请佛一决定开住。佢话作自语语，咁啊说咗上轮一番说话之后，咁啊安啊呢就五体投地啊！佢已经再会大众，系一心一意。处者就等待啊，咁啊等待佛嘅慈悲法子嚟到开示佢哋。第二时世尊哀念到会中，圆觉声闻，知菩提心未自在者，及为当来佛灭道后，末法众生发菩提心，开无上乘，妙修行路，宣示阿难，不及。诸大众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为当机是圆通本根嘅第二科啊，名为宣示法要，就系佛宣扬开言，微妙法义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微妙法义咧？咁啊，即系下文嘅二种啊，决定言。 咁啊分为两科，现在初科系兵家造诣，就以前世尊哀怨会中圆觉经文，依菩提心未自在者，就系话初心大众同埋呢个经文圆觉，在此会中啊，能够回小向大去求菩提心。但系佢需回小向大求菩提心啊，可惜于呢个菩提心，佢就未得自在。咁啊，唔单阿难以及初心大众啊，于呢个菩提心未得自在，咁啊，即使系见阿罗汉嗰个如富流罗等，于呢个菩提心亦都未得自在。点解呢？佢因为未证得呢个不生不灭而来藏性，咁就未与呢个菩提心体相应啦。但系佢未曾得到分身无量啊，咁就未与菩提心嘅妙用相应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是广泛咧，咁就与呢个初卷啊，所谓赞叹嗰啲大阿罗汉，都话佢认识无量噃。咁如果现在话佢未曾得到分身无量啊，未与菩提心妙用相应，咁就变成与初卷所谓应身无量嘅经文咧系相违背。因为既是应身无量，即系初卷啊，赞嗰啲大阿罗汉系应身无量啦，咁就应该就证到呢个法身理体啊。咁佢又点会于呢个四科七大之中而生起呢疑惑呢？但我哋要知道，咁第一点嘅罪分呢，咁赞叹富流罗等大阿罗汉啊，咁人人都话佢应身无量，洞彻众生，乃系轻款而叹啊！就系说明此等大阿罗汉早已成佛。但你现在都为着助佛啊，转法轮度众生，咁啊自然个权小之身，所谓内地菩萨行身外现声闻身啊，乃是咁啊乃是咧系权行嘅声闻，咁啊现在文中咧就系若呢个实行嘅声闻缘觉，就系话佢从这个凡夫慧中修行啊，进入这个已成为正道阿罗汉果啦。咁啊，虽然断这个烦恼障，但法执重，所知障就未除啊。因此话佢于这个菩提心未得自在。嗱，例如咁发菩提心咧，梗系要度众生咧，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但系就不能度啊。咁啊，呢个用就不得自在咯。嗱，咁啊，佢发愿，所谓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，要断尽嗰啲无明啊，但系如不能断啊。嗱，讲到发愿咧，法门无量，誓愿学啊，但系佢欲学又不能入，咁啊，依呢个菩提心体用都唔得自在。咁啊，若是话界内外嘅烦恼能够除分断，咁佢哋与呢个菩提心体相应啦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法门尽学，咁就无法不具。咁啊，现在前三愿未成，咁啊，当然佛道无上誓愿成呢个愿啊，亦都不得圆满，就名为佢哋依菩提心啊，就未得自在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佢界内外烦恼都断尽啦，咁啊，刹那就得自在。咁啊，如果佢能分身无量度众生咧，咁啊就度众生得自在。咁啊，就说明所谓大事嘅行径啊，佢事业虽多，就唔超出呢个刹那安民。刹那即系破无明。杀尽嗰啲烦恼贪，嗱咁啊安民咧，咁必系度众生。咁啊，如果大事菩萨啊，佢想杀烦恼贪，能够安民度众生咧，就有佢个工具。咁啊，呢个工具就即是学法门啊。 那这么发怒，要获胜呢，又能杀尽这个烦恼贪，又能安民度尽众生呢，那么当然佛道亦都可以得胜呢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那么菩提心呢就得自在。那么现在由于那么安民以及初心大众啊，于这个菩提心未得自在，所以佛呢就哀怜悯念他们，那么然后先至为他们呢开示这个妙法啦，那么教他们怎样入佛，教他们怎样呢就断烦恼。他说那将来佛业到后，那么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啊，开无上性，就妙修行路，此就是佛大慈悲说法，不单是利益当时在会的大众，亦都能够到未来的众生，他说及为当来，即是未来这个佛灭道之后那一段的时间。佛灭道后，佛呢本来就无生啊，咁啊亦都咧无所谓灭，咁啊知佛不出世啊，咁啊亦不入涅槃，以大愿力故啊，咁啊自然度众生，咁啊说明佛咧为度众生故，所以非生是生啊，咁啊等到化缘已毕，咁啊有缘嘅众生都度尽啦。当然他就要入涅槃啦，咁啊设为佢嘅佛灭道后，咁啊末法嘅众生灭道之后，分为三个时期，就系正法有一千年，咁啊正法亦有一千年啦，咁啊末法咧就有一万年，咁啊现在与我哋世界佛教所供应嘅佛力咧，就系有2530年噶啦。咁啊，正法一千年就已经过咯，咁啊，正法一千年亦都过啦，咁啊，末法嘅万年咧就啱啱咧就开始。咁啊，既然末法已经开始啊，正法正法已经过去，咁啊就说明呢个时候嗰啲众生啊嘅业障系特别重，佢嘅智慧咧就特别浅薄啊，就唔知得怎样去修行啊，怎样去入门，所以佛呢就大慈悲，咁啊以佢呢种佢嘅心愿嘅慈力啊，唔单系利于当时，咁啊亦都利于呢个末世啊，所有呢个发菩提心者，就系末法嘅时期，有一类众生咧去发呢个大乘心。他亦都要希望得到咧呢个无上十道，佢话开无上性啦。咁啊，佛阿难现前大众，以及末世嘅发心求无上道者，咁啊开示咧呢个无上性。嗱，咁啊无上性咧，亦名叫做最上性啊。咁啊，亦名叫做究竟性，亦名叫做如来性啊。咁啊，亦名叫做一佛性。咁啊，只个一佛性系超过呢个全教嘅三性啊，咁啊亦名叫做无上性啦。嗱，咁啊如果照本，咁啊三如来藏就系一佛性之理体啊。咁啊如果妙车摩陀三摩禅王就系一佛性嘅妙行啊。若叫话三菩提就系一成嘅妙果。若见遍佛界尽未来度众生咧。就是这个一佛性的妙用啊，咁啊由因至果乃至果后大用呢，一一都是无上性。咁妙修行路，咁乜嘢叫做妙修行路呢？就是先要开这个圆顿解，咁其次就要起这个圆行啊，咁就名为叫做妙修行。咁啊，若若未开悟修，就名为佢就盲修啊。咁啊，不明佢就妙修。嗱，咁啊，所以我哋现在咧，咁啊，四众弟子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其实我哋现在诵经啊， 拜忏啊，布施啊，持戒啊，我哋只可以视为咧，咁啊种下善根啦。咁啊，当然好过一啲善根都冇。咁啊，希望呢个善根积得多啊，咁啊有朝一日都可以咧开悟。就等于话咧，我哋现在咧都不明叫做开悟而修，咁啊仍然咧都系在啊。这个重视这方面呢下手，咁一定呢要开悟啦，咁悟后而修呢就先叫做真修，就先叫做妙修。咁阿难同埋呢个法会初心大众啊，咁个文法贴三卷经文，咁已经得到呢大开悟解，就大彻大悟。咁随后呢就应该就起呢个缘行啊，咁就叫为妙修行。咁啊，若是你未曾开悟咧，就不明嘅就妙修行。所以我哋有咁嘅因缘，如果读诵啊、研究啊，呢个大佛顶首楞严经，咁啊，如果离根上智嘅咧，咁啊，真系可以好容易开悟嘅。咁如果即使啊根性暗钝啊，我哋常常读此经、研究此经啊，我哋尽量学习此经咧，咁啊亦可以得到开悟啊，咁啊亦都由悟而起修咧，就妙修行。咁啊路咧就系从凡入圣，所历嘅地方名为叫做路。即是下文第 8.55 为真菩提路。咁妙修行路啊，行就属于能趣向啊。路呢就是为我哋所趣向所经历。咁我哋行就是流动啊，是不安。但是路呢就是安住不动啊。所以路即是不生灭理，行啊即是妙三观行。咁啊，现在依呢个不生灭理起呢个妙三观嘅妙行啊，进取55为真菩提路，咁我哋就叫佢成为咧系妙修行路啦。啊，宣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此就经家叙佛说法之义，咁啊就咧同埋将要说法啦，所以就同阿难讲，咁啊同埋咧。法会初心大众而讲，咁啊讲啲乜嘢说话咧？我哋就跟住呢个经文，佢话与等决定发菩提心，佢话于佛如来个妙三摩提不生疲倦，佢话应当先灭法国初心，就是、而决定而啊，都如何初心而决定而咧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。就是宣示法义的第二科，名为他们如来正说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咁啊正为阿难及诸大众啊，咁啊开示演说，咁啊又分两科，咁啊初科叫做总是因心，就是法系无余涅槃，本法心路之请，就是要以呢个不生灭。为本修因，然后先至可以有力啊，无住无依个大波涅槃本法心路。咁又分为两科，现在第一科咧系叫做正明意义，就系正一法明。咁啊二决定义啊，叫乜嘢叫做二决定义咧？咁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科总经就系一。总咧就惊喜，但系文里边咧就有标起，亦都有惊问嘅。嗱，最后一句佢就云何初心而决定而咧，咁啊叫做惊喜啦。咁啊，其他咧就属于标问。嗰个与等决定发菩提心，佢哋依佛如来妙三不提，就不生疲倦。指着佛按佢呢个请意，就系、是、你阿难。同埋法会嘅大众为汝等，咁啊决定咧就发呢个菩提心啊，系求佛个无上道，就系、是、如你阿难请佛开示， 十方如来的德成菩提了奢摩陀三摩旋罗，咁啊，又如你上文请佛开示，发了明心，开我道眼。咁啊，你上文又请示，话中众生中道了义，无弃论法。咁啊，现在你又请无余涅槃本法心罗，咁啊，足见你阿难与大众啊系法心坚固，咁啊无有更改啊。所以咁就叫做咧，系汝等系决定好狠切、好坚固，一啲咧都唔会懈佢啊！系好决定咁咧，就发菩提心。咁啊，依佛罗就妙三摩提啊！嗱，咁啊，三摩提译名佢就三摩地。咁啊，中国话咧，佢就妙定、大定、正定，或者名为佢就正受。咁啊，現在話妙咧，嗱，本來三摩提已經譯為係妙定啦。咁啊，現在再加上一個妙字咧，咁啊，妙三摩提咧，就即是係妙妙定啦。咁啊，變成係妙中之妙。所以此個妙妙三昧啊，禅定啊，咁啊，究竟係邊一個人修正咧？就係諸佛如來依所修正啊。所以话佢做依佛如来嘅妙三摩提，咁啊，既然系诸佛如来嘅妙三摩提，系诸佛如来之所修正啊，咁啊，所以本经咧就专一显示呢个如来禅，咁啊，亦即是咧系首楞严大定，个不增嘅疲倦，就系话修此嘅大佛顶首楞严大定啊。就唔同呢个声闻人所修呢、这个无常苦空，不净无我观，只系断呢个烦恼障。咁啊，现你修佛如来咁念三摩提咧，咁啊一定要断二障啊，断烦恼障，咁啊亦都要断所知障。咁你就应当要精进啊，就唔可以疲倦啊。可以懈怠。咁啊，始终咧就有两种嘅意思，即系讲呢一句话咧系有两个意思噶。嗱，第一就系、是、按其请意啊，就系问你阿难，既然殷勤请佛开示，咁啊可见系精进求法啦。你哋应该咧就唔好懈怠啊，就唔好疲倦。咁啊，鼓励佢哋要精进而修。咁啊，第二咧就勉励啊，就系话如来个妙三摩提，唔系话咁容易得证啊，所以一定咧要精进修行啊，然后先至可以得证。所以话你不生疲倦，就应当先明就发觉初心啊，而决定嗱，应当者就好狠切咁样。是理所当然的，即是你不需要疑惑了，你应当是要这样的。那么应当是什么呢？你先要明白，即是未曾下手之前，你们应该先要明白。那么明白是什么呢？那么发觉初心就易决定的，你阿难，那么已经开悟了。就话烧我一劫颠倒想啊，实不力增其祸发生。咁啊，在呢个明智慧，咁啊，现在你由明智慧中进一步，就应当咧起呢个观行啦。咁啊，现在实话，你未曾起观行之前，你就应当要首先明白啊，呢个发觉初心就系发起。此国嘅妙心而向于呢个本国嚟啊，咁啊亦即是发起呢个菩提心啊，去求呢个无上道之心，咁啊易决定而，咁啊有两种决定啊，你在先咧要知道嘅，就系三世之佛都系依呢个不生灭心为本修因。 所謂十方同奉啊，三世同根，名為叫做決定義。咁未下到之前，你首先要明白兩種決定義啊，咁然後先至可以論修嗰個雲何初心嘅二決定義啊。即係叫做總稱，即係乜嘢叫做初發心者，要先要明白啊兩種嘅決定義咧係邊兩種咧？佢話阿難，第一二者，佢以等若欲端者聲聞，修菩薩性入佛之殿，佢應當怎觀？因地發心，以果地覺就為同就為異啊！阿難，佢若因地以生心為本修因，而求佛果不生不滅，就無有是處。乜指一段經文，就係證明意義嘅地方，名為別釋。別咧就係分別解釋乜嘢叫做第一義，乜嘢叫做第二義啊？咁啊，呢個二決定義之中係究竟講啲乜嘢嘅道理咧？咁啊，佛咧在呢個總升起之後，所謂雲何初心，佢哋二決定義啊。咁啊，現在佛咧就按住呢個次序啊，將呢個二決定義咧呢個道理。咁啊，詳細咧嚟到個別解釋，咁啊佢就別釋，咁啊又分為兩科啊。現在初一科，我話應怎觀？因地發心，但係話因地發心係最重要嘅。嗱，好似我哋落種子，嗱咁啊，將近咧有荔枝食噶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想食嗰啲糯米糍啊，你想食桂美荔枝呢，你就一定要下嗰啲糯米糍桂美嘅種子啊。咁日後啦，唔使講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咁啊收穫嗰啲桂美糯米糍嘅荔枝嚟食咯。咁如果你錯落嗰啲山枝啊，或者係嗰啲槐枝呢，咁就肯定就食唔到糯米糍桂美嗰種個果實咯喎。咁就變成咧係徒勞無功啊！咁啊，所以咧就應該就要審觀呢個因地發心咧係生滅，以共不生滅啊，係最為重要噶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叫做總勸審觀，佢話阿難，第一二者就係二種嘅決定義之中啊。屬於咧係第一種嘅決定義，佢話阿難第一二者。